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25集，一念之间。这么多人都在这儿，就是为了救他一个王乾坤。王乾坤的心里很感慨，他忽然想起了一句英文的谚语 To be or not to be， 然后他突然对这句谚语的时态感到有些不解，为什么这句英语的谚语这里用的是 be 而不是 is 或者是 are 呢？围观的人难免唏嘘，有人低声说了句， 想不到王道友这个时候还如此冷静。 王乾坤的同门师兄肃然道， 师弟他一直胸中有境界，所谓出生于道，死归于道，一切皆道化，师弟他生死关头一定是悟了呀。 令其忽然咧咧，金钱剑嗡嗡有声，个人面前的法器各有反应。苍红观主眼皮一翻，一双老眼墨的金光四射，大喝道， 就趁现在。 话音刚落，王乾坤惨呼一声，轰然倒卧，行将就死的鱼一样在地上痉挛挣扎着，再然后双眼暴突，喉咙里呵呵有声。此刻无数细藤长虫一样的从他口中涌出，怕光似的四散奔逃，方向正是散在八卦处的香炉藤条，争先恐后流水一般的覆浆过去，地上拖下无数极细的黑色涎液。混乱中大家还是看得分明，八卦方位只有七道黑迹，那么多藤丝居然没有一道是往沈银灯的身边的香炉而去的。道门显真章，果然有滥竽充数的银样蜡枪头吗？大家嘴上不说，眼底各见不屑。沈银灯一张俏脸刹那间涨得通红，机不可失，续着藤丝缠尽，七个香炉瞬间举火，一时间火头几乎冲到屋顶，焦臭的黑烟盘滚而上。王乾坤喘着粗气从地上爬起来，用衣袖擦了擦黏腻的嘴角，此刻屋子里的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相同的不自信感，就这样就行了，就这样就挫败那个妖怪了。而此刻苍红观主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，既知是边上的马秋阳和潘奇年，接着又是更多的人，呛咳声中忽然响起了沈银灯惊骇至极的声音， 毒，这藤丝烧了，有毒。 众人拼命挤到门边，为了如黄翠兰所说造成一个地下的假象，屋内外都被堆土封了门，一时间也打不开，所有人都在声嘶力竭地捶墙砸门大喊道， 你们在干什么？ 开门，快开门吧， 开门， 开门， 快 把门打开， 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 白金教授正带着小道士们在屋外的地砖上画蛛符，陡然间身子一僵，近乎惊恐地看向屋子，问严福瑞道， 你听到屋里有什么声音吗？ 几乎是与此同时，廊下闭目养神的司藤眼睛缓缓地睁开，唇角掠过了一丝若有若无的笑容。 晚上十点多，严福瑞来电。秦放刚进下接听，那头就是兜头盖脸的怒声斥骂： 你们这样下九流，要不要脸？ 这什么意思？王乾坤死了？秦放的心头一紧，刚想说什么，手机里又传来一个中年男人稳重的声音： 严道长，你冷静一点，让我跟他说。 秦放有点莫名其妙，那头背景音很乱，像是炸开了锅，有人拼命的咳嗽，有人惊声的尖叫，也有人跳脚大骂。那个男人语气倒是非常的镇定，问道： 司藤小姐在吗？可不可以跟她讲两句？ 王乾坤，王道长，他没事吧？ 暂时没事儿。 没事就好。秦放的一颗心刚要放下，那头忽然就有人暴喝道： 妖怪，看个皮，贩子是活不成了，拼了算了。 这不像是平安无事的节奏啊，难道还牵扯到不相干的人了？秦放下意识地问了句： 怎么了？ 那头沉默了一下，末了又叹了口气： 怎么说也是一二十条人命，是生是死全在司藤小姐一念之间了。 秦放把手机递给司藤的时候说了句： 司藤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 司藤像是没听见，也不接听手机，只是示意秦放打开了手机的免提键。那头留意到了这边的动静，试探似的问了句： 司藤小姐吗？ 哪位？ 我姓白，白金， 九道街微巷的精灵白家。 白金有些意外，说话也愈加的客气： 上三代还住乌衣巷，我父亲小的时候就搬了，司藤小姐认识我祖父。 听说过，当年道门中称他玉面书生，据说喜欢穿白，白的长衫马褂，中山装，有时也穿西服戴礼帽，手里摇一柄檀木扇骨的扇子，正面小楷写了两句诗，云：旧时王谢堂前宴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 白金一时间怔住了，顿了顿，低声说了句： 我是没那个福气见到啊，还没出生祖父就病逝了。 扇子的反面以诗作画，三两墨笔勾出百姓人家。有人说扇子初制成时，上面的画面原是只有人家的，白先生收了一只妖，扇面上就多了一只燕子。 祖父的扇子？那扇子白金是记得的。白家人没有祭祖业，虽然自己在高校研究未解之谜神秘文化，但那到底是科学解析，跟妖气迷离的世界半点不搭呀。小时候见过搁在家里大厨顶上祖父留下来的那只黑箱子，趁父母不在踩了凳子去看，里头有些手抄板，穿的发黄的中山装，怀表，钢笔，还有那柄扇子，其他的他都不感兴趣。适逢天热，扇子倒还有些用处，偷偷拿了出来扇凉，夏天蚊子多，扇凉时啪一声手起扇落，展了扇面来看，燕子边上好大一只死蚊子。再后来自己调皮，把祖父那扇子撕了个大豁口，母亲当时气得拿扫帚狠狠地抽他，说道： 好歹也是长辈留下的东西，你个败家玩意儿。 惋惜归惋惜呀，一柄破扇子留着也没什么意思，最终好像是扔了，要么就是并旧家具一起卖掉了。白先生收一只妖，扇面上就会多一只燕子。原来是那样一柄扇子，现在才知道后悔莫及，一切晚矣啊。白金有片刻的恍神，旁边已经有人忍不住破口大骂： 白先生，看这种不要脸的妖怪废话什么。 司藤听到了也不恼。 白先生，你开扩音，我跟诸位道长打声招呼。 白金觉得司藤言语清晰，说话斯文，温温和和地提个要求也让人不好回绝，于是没顾上细想，伸手就进了外放。先前众人气归气，怒火终归是找不到承载，手机一外放，突然间所有的发泄都有了出口，每个人都几乎是目眦欲裂了。恰好藤毒在这一时刻又是一波发作，皮肤到肺腑都像是热油煎过。丁大成是北方的汉子，脾气尤为火爆，操起铜算盘就向白金刚刚放下的手机砸过来。白金心想，完了，这手机铁定报废。哪知道丁大成突然惨呼一声，算盘脱手，捂住心口，在地上疼得滚来滚去。严福瑞后知后觉的反应迟钝，怒气冲冲地说了句： 天哪，我的手机打坏了，你赔。 司藤笑声不绝，顿了顿，柔声说了句： 各位道长暂且息怒，这藤毒固然有个发作的大限，但是平时若想不受折磨，就记住不要乱发脾气，要心平气和，多想想开心的事，可以听听戏曲，读书写字，闭目养神。如果像刚刚那位道长那样动不动就要抄家伙，那可大大不妙，平白落得我看好戏，疼的可是各位道长啊。 众人悚然，忽然想到此话不假呀，大家中毒以来都愤怒叫骂，喊打喊杀，个个痛得死去活来，其中以丁大成脾气最暴，痛得也最狠，难道真如这妖怪所说要平心静气？不管是真是假，马上拿来试试。每个人赶紧捡生活中最舒心的事情来想，又不断提醒自己切莫动气。一试之下果然奏效，胸中那口气渐渐顺了。丁大成倒地的时候，皮肤上狰狞交错，布满藤状青筋，这时也慢慢地消了下去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